有一些站在后面的朋友，如果你们不介意，也可以往中间坐。坐在如果坐在地上，你不介意的话，就勇敢一点往前走，没关系，这样子。对。那不好意思，因为就是座位有些没办法让大家都有位置坐。那很谢谢大家今天来我们春山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我们的第一场的正式的发表会。那很高兴就是在今天在这个期间就是见到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这本书是《美丽和范斯所德国》。那其实春山出版，当然我们是一家就是开始开工两个月的新出版社，但是过去我跟我的同事我们在蔚城大概努力了7年哈，所以可能现场有些蔚城出版的读者可能还记得蔚城出了哪些书。那我想无论在蔚城还是春山，我想要在出版社实践一个事情，是说其实文化这件事情哈，它为什么会变成一本书或是一个作品，它其实并不是在提出一个答案。我觉得当我们在看，当你们去了比较附近现在在进行的台北国际书展，或者是来到诚品书店，其实我觉得那些书它都是一个提问。我觉得文化或者是你看一个出版社的书单，它应该是一群人在一个时代提出某些问题，所以它成为一个书单。那我想对春山出版来讲，我们很希望我们未来的整个书单的建构，它非常像在当代想要提出一些问题。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场的这两位主讲，包括我们的作者蔡兴旷，其实在我心中他们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作者，就是他们可以提出问题在他们的书写当中。那我很希望就是说每个人在阅读的里面，其实台湾可以试着对自己的过去提问，还有我们应该试着对世界提出我们的问题。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第一本书是从美因河畔思索德国开始。那今天我先介绍一下这两位对谈的人。那我先介绍你们的作者蔡兴旷先生。那他现在的身份，当然他有一个工作是在台湾的外交部，所以他过去有5-6年的时间曾经在法米克局的办事处工作这样子。那他有一个机会在这个城市，就是他不仅是在那里工作，然后他也阅读了很多关于这个城市的东西。所以我想在这本书，如果各位已经有读的话，可能会觉得它很像一个舞台剧，就是说它借由文学之城、社会学之城、68学运之城、真与不义之城，很像一个一个舞台，把这个汇聚在这个城市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有什么成就，有什么光明，有什么失败，一个一个演出这样子。对，所以我想他等一下可能会再讲一下说他怎么书写这本书的动机，还有他怎么样去思索这些事情的。那我们的语坛人林玉林先生，那他之前2年前他出了《欧洲的心脏》这本书。那其实对玉林这样子的一个记者来说，他是写作属于他自己的德国故事哈。那为什么会请他们两个来谈，是因为他们两个刚好一个在柏林，一个在法兰克福，他们工作生活的城市是不一样的。那对我觉得他可能会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精神上的对话跟火花，是他们怎么样从他们各自的坐标来讲一个他们心中的德国故事这样子。那我现在就先把时间就是交给我们的美因河畔思索德国作者蔡兴旷。 我有到。不好意思，各位，我今天有点那个过敏啊，没有吃很舒服。我尽量在20分钟里面谈谈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啊。很高兴今天这个老朋友玉立，其实玉立欠我的，因为他2年前那本书是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我是这个出来跑也是要跑，那个。关于这本书，一开始我开始有想写他的想法，大概是在我外派法兰克福的2年的时候，我开始，因为我差不多那时候已经在法兰克福住了1年了。那一年来看很多东西，想很多事情，我开始觉得说，我差不多 如果我要写书吧，其实我那时候也没什么想要写书啦，因为我这个人很懒散的。那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写一些评论文章了，我就觉得说，怎么就写写短篇评论就好了？如果真的要写成本书，我恐怕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也没有那么强的意志力。到后来这个当时还是魏晨，当时还在魏晨嘛，那个方瑞云就来找我，就讨论说是不是有没有要写一本书的计划。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我说如果要写一本书，我觉得可以把特别的焦点来谈一个国家，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跟他说，我认为啊，在德国，你要理解德国有两个城市，你放绕过去，别的城市或许还可以。我认为这个保证跟柏林是必须要面对的两座城市。那凡客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可以谈可以写，如果可以介绍这座城市的话，我相信可以为台湾引进更丰富的理解德国的资源。我知道我那时候在庄瑞颖的眼中看到深深的怀疑，这个其实大部分的台湾人对凡客的印象其实都是这样，凡客有什么好谈的，凡客就很多银行啊，然后机场在那里，然后这个也许大家凡客不是作为大家离开德国或者离开欧洲的最后一站，所以都在 shopping 买东西退一退，但是也就这样。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也有交代了一下我当时的工作动机啊，就那我那时候觉得这座城市有点被不公平的看待，那我想要多谈谈这座城市，也因此那时候讲一讲，我说不如这样，我从各个面向来介绍凡客，差不多也就是一开始的雏形就出现了。我就想说，我要从文学部分来谈凡客。那其实我也从文学的部分来谈凡客，我是我自己的偏爱，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读文学的东西。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国家，它有很多最重要的价值是被文学家给奠定，所以我就希望能够是从文学部分来谈凡客。那除此之外呢，我也想要从这个凡客的很多历史，近代的、现代的历史来谈它。可是实在是太过丰富，所以势必得有所取舍。所以我后来大部分的焦点其实锁定在近一百年来的凡客，也就是说近一百年，也就是说大概是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凡客大学刚刚成立，一直到现代，我大概是这么谈，然后分成很多个面向。那这里面会出现的人物，会出现的场景，其实多半都是我在凡客福这个亲身经历的。比如说我去过他们的故居，我去过那些博物馆，我去看过某一个特展，或是我曾经在某一次纪念活动里面听到市长致辞悼念某一个对凡客来说极为重要的人物，或者说甚至我也去参加过这些讲座。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事件，是在我差不多决定要开始写凡客书的时候，是因为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谈凡客的检察总长菲茨鲍尔这个检察官，他在凡客所做的事情，也不只是他在凡客啊，他这一生所做的事情，所以那个东西就带出了我对很多凡客在战后，在这个起诉纳粹战犯这一段历史的理解，然后我开始想要多理解一下这个犹太人在这座城市所受到的命运，以及所 所完成的成就，所做的事情，我就去参观了反客服的犹太博物馆，才知道说，哦，原来犹太人在反客服曾经具有这样子的地位，然后也有这样子的悲惨的命运。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候我才刚到反客服工作大概一年左右，我就去看了犹太博物馆，然后我在犹太博物馆里面看到说，在中世纪的时候，犹太人是跟荷兰人之间的关系。我就看到有一个海报版，他就在介绍中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因为很精通金融业，他们在反客服也是金融业势力很强大。他们在中世纪的时候，其实就经营当铺啊，经营这个信贷啊，经营银行啊，就已经有很多了。那中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就被德国人冠上是这个放暴力贷的，是吸血鬼的这种立下。那我就看到有当时啊，就是神圣罗马帝国有一天呢，皇帝就颁布了一个命令，就是说这个从哪一天开始，我们这个所有跟这些犹太人签的借据一律不算数。那看了以后，我就是蛮震惊的。我想说，怎么会有一个族群，他是能够因为一个皇帝的一纸命令，整个改变了他的接下来的命运？那这个犹太人的命运，也连带的影响了反客服这个城市的发展。所以包括反客服大学的设立，这个在我这个书里面有提到，反客服大学的设立也是为了想要扭转这种犹太人在其他地方都受到不公平对待的这种状况，希望提供给他们犹太子弟、犹太的学者一个更好的教育以及任教的环境。那这是法克有另外一个特色，我觉得应该要放在这本书里面把它写出来。然后刚好这个 Chris Bauer 他又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所做的工作很多都可以被放在这个犹太文化或者是犹太人的这个在法克的活动里面被理解。那连带呢，要去理解战后的反客服，也必须要去理解一些转型正义，这些司法是怎么被执行的。那另外，我在反客服也认识了一些曾经参与六八血运的人，那跟他们的交谈里面，让我理解到说，哦，原来反客服，你一谈到反客服的时候，你不可能错过那个血运的那些年代，所以这个是我花了比较多时间去了解的议题啊。那尤其是去年2018年，刚好是六八血运50周年，所以我在德国的时候就参加了很多活动，看到很多以前六八的时候他们是如何面对那个国家那个社会，然后为什么那个时候所留下来的那些抗争、那些行动的诉求，一直都还在影响当代。一直在影响现在的这个现在的德国人的思考以及政治决策。那2018年也有陆续有一些演讲的一些讲座啦。那其中有一个系列讲座，它的主题它的名字就是叫做我们是如何成为今日的我们，比如说去告诉现在的德国人以前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其中有一些主题，好几次的讲座就是针对血运，比如说他们会讲解这个 Rudy Dutschke， 他们会去讲这个 Minet， 去讲赤军团，然后去面对这些比较阴暗的过去，然后去告诉现在的德国人说，我们要理解我们今天德国的状况，我们要理解我们今天的这个德国人的自我认同，你不能不去面对当年我们曾经在六八年的时候提出了什么诉求，然后我们曾经在70年代的时候面对了怎样的一个这个极端的恐怖主义的东西。那这也是去理解反客服的一个好的角度， 因为法兰克福在德国的城市里面占领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它是最多美军住在的地方，然后它也是 CIA 住在在德国的这个办公室，它包括后来美国总统艾森豪都曾经在美国驻军过，所以法兰克福这个地方很容易成为德国那些反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标的，那这是法兰克福的有一个特色在这里啊。那我前阵子读到一个学者说啊，他说德国曾经有在两个关键的时期，差点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政治学者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德国可以这么幸运的度过这两个关键时期。一个就是德国走向西方，比如说战后的时候，德国就是阿德诺，就他就决定了要跟西方国家成为同一阵营。他说这个也并不是西德人民的共识，并不是德国人的共识，可是他就决定这么做了，然后就支持北约，就支持跟美国的合作。那这是以法兰克福为中心而发展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关键的时期就是德国决定走向东方，也就是和解政策跟东欧的和解。那这个当然是在冷战时期的一个大事情。那时候，应该是徐立德，他也基本上他也没有徐立德 Grant。他基本上也没有去问过德国人民要不要这么干，但他就是决定这么做了，那也没有在这个党派内取得大部分人的共识。可是呢，德国很幸运的就度过了这两个关卡。那东进政策并不是以法克为舞台发生的，但是因为法克在跟西方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决策上面是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也就是从这些国际政治，或从他的文学，或从他的司法等等角度去思考这城市，你会发现说，今天我们如果把法兰克福拿掉，那我们会可以理解什么样子的德国历史？那我们恐怕只能剩下很片段的、很浮面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好，我们来写一本法兰克福的导览书，从法兰克福来导览德国历史，从法兰克福来切入，而且是以我的语气、以我的角度、以我的眼光来看这座城市跟这个德国这个国家。我没想到写出来会这么多字。其实我也已经拿掉一些东西，有些东西我很想写，后来没有写。有些东西，比如说有一个主题啊，大家看到这个书腰，法兰克福在这个美因河这里是有意思的。有些东西我很想写没写的，就是这美因河的两边。这一边呢，就是银行有很多故事可谈，但是这我就没有写。那这一边呢，就是博物馆案，这个一间接一间的博物馆密集的排在这个美因河这一边，各位不觉得很有意思吗？一边就是最商业的地方，一边是最这个资本主义的地方，就是另外一边是文化的艺术。跟这个共同记忆资产的地方，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对立，但是也凸显出某一种互相支持。因为这一边的博物馆呢，你如果没有那些金融家的支持，是不可能维持下来，甚至不可能设立的。这里面都有很多故事可谈，所以这个我本来想写，后来想想，我就聚焦在这近一百年好了。就把它跳过了。那我是没想到写出来字数居然这么多，所以 因为我是在电脑上写的嘛，我根本也不知道字数有多少，所以后来出版社跟我说，哎，你那个书背弄起来有三公分多，然后我就说那是什么概念，然后那个编辑就放在他的猫旁边给我看，哇，跟猫比我就知道确实是很厚。那但是我也没想到说，哎，虽然20万字，但是读起来那个节奏感还不错，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这个哦，这个我常常虽然讲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因为我自己在校对过程自己要重新读一次，我常常读的时候啊，读一读自己就放下来，今天怎么会写得这么好。我想想，我那时候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写出这一段。是我读的时候觉得并不费力，那我也蛮喜欢这里面的这个场景、舞台等等的布置等等的。那原来我对自己要不要写书、会不会写书这件事情有一点疑惑，有点质疑，因为我习惯的节奏其实是写文章嘛。那写一本书其实是新的尝试。Anyway， 那现在各位就看到这样子的成品。那到目前为止，很多人读了也跟我说，原来以为读不下去，但是一读以后就觉得还不错，那个阅读的感受还不错。我想这个作为一个作者，我觉得听到读者这样跟我回馈，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阅读的人，那有读者这样跟我反应，这样跟我回馈，我是觉得很欣慰的，因为。各位想想，我们有多少时间，已经有多长的时间没有去读过一本这么厚的书了呢？那其实这是一个重新回到阅读体验的一个蛮不错的尝试。那我也试着让这里面发生的故事可以具有更高的可读性，然后可以更清楚灵活一点。也有一些朋友跟我说，他读了以后觉得，应该要再去一次访客去看看。我也觉得很高兴、很欣慰。这个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放跟访客市长讲一下，请我做观光大使。好了，我期待玉丽的看法。 喂，好，谢谢。对，我其实我跟在座大部分应该都一样，就是其实法兰克福是我在去德国的第一个城市。那我是1997年大学毕业当完兵之后去的，那时候拿着背着个大背包及一个行李，然后就搭着法兰克福下飞机。那下飞机之后就坐火车进法兰克福。那进来，然后走出火车站，然后站在法兰克福车站的大厅，我就往旁边就大力住了，就是眼前是那个就是一条接一条的铁轨是平行，然后上面是很大的屋顶，然后就看到火车进来出去，然后我就想到那时候是想到莫内的一张画，就是图瓦巴黎北站那个火蒸汽车头上面有烟的帽子放起来，然后我就深深吸一口气，我说啊，这就是欧洲，那是我第一个印象。可是后来我拿着行李走出火车站的时候，我真的吓到了，就是眼前是一堆醉汉，喝醉酒的，然后吸毒的，然后非常的脏乱，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其实我是台湾出来第一个出去，我念完书出去国外就第一个到韩国的城市，然后我不知道怎么乱，那我就赶快找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馆的先住下来。我现在才知道是错误的决定，因为那边的旅馆虽然比较便宜，可是其实状况都非常的不好。然后住下来之后，住两三天我就离开这个城市，就到巴伐利亚那边去了。那所以这是我对法兰克福的第一印象。相信很多人在座各位如果去过法兰克福的，应该不少人。可是其实大家对法兰克福都不会有很强烈的印象，因为这个城市是你去欧洲的一个，等于说是你非经过的地方。你在转机的时候，或者是刚好中间在转车的时候，刚好就在火车这个地方。那 大家对这个城市不会有很好的印象，我自己一直也都没有很好的印象，每次去那边不是就在赶路，我在转车，所以其实都没有好好看过这个城市。但是后来慢慢随着后来到凡客福，每次有的是先待个两个小时转车，后来变成五个小时，后来干脆就多待一天，后来多待两天，然后去凡客福的博物馆去参观，慢慢才扭转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那我还记得我第一天，那一天到凡客福的时候，那时候我住了两个晚上，但是那几天我就去两个地方，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个地方我就马上冲去哥德那个出生的人家，第二个地方就是保罗教堂。那哥德那个地方就我们家可以再聊，就是哥德当时有德国文豪，他就在那个地方出生的，有些他的展品。那保罗教堂我一直就听说是一个德国历史上很重要的地方，他在1848年的时候，这个德意志区的这些贵族们曾经在那边开会，然后想要制宪，然后想要推动民主。那当然后来这个尝试后来就被打压了，那所以就变成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德国的一种精神象征，尤其在战后它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精神象征。这里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谈。那这是我对法兰克福的第一印象。那其实刚刚讲到法兰克福这个城市，讲到保罗教堂，我就要先提一个地方。大家想到法兰克福，肯定会想到很多银行。我们知道法兰克福的这个高楼大厦可能是全欧洲最多的城市，它欧陆基本上排名前几的最高的高楼大厦都在法兰克福这个城市。那我们知道法兰克福有德国还有欧陆属于德国最大的机场，欧陆应该是第一大或第二大机场。那我们知道法兰克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法兰克福书展。因为刚好我们现在是台北书展，那法兰克福书展一直在战后，在尤其是到今天，一直都是在全世界的版权交易的中心。那什么叫法兰克福书展？其实我自己去采访几次之后，我是非常的感动，就是它是一个，它等于说是我们的台北书展，大家去看，就是现场可能可以买书，然后可以参加一些活动。可是法兰克福书展是全世界的人都去那边，尤其是出版社的人还有经纪人去那边买书买版权。所以我觉得法兰克福书展最精彩的地方，其实是在刚好有一次我去看那个地方，就是在我们那个记者室的楼上就是一个版权交易室。那版权交易室没有特别大，可是里面很多小桌子，一个小桌子上就一个台灯，然后就两个人，一个人坐这边，一个坐这边。你进去的时候就看整排一张台灯，然后都坐两个人的交谈，这样一直过去。那现场大概有时候进去好几百人在那边交谈。然后我进去以后我就呆住了，我当时就我的画面就跑出来，就是我觉得全世界人类的知识就在那边转运，就是转运站，所以那个房间就是全世界人类的知识在那边转运，就那几天就在法兰克福的地方。那为什么法兰克福书展这么重要？其实我们要回到德国的历史来看，其实这里面就是我们知道，其实法兰克福附近有个城市叫麦茨，大家从法兰克福搭电车过去，要不要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就到。那那个地方麦茨，我们知道是古腾堡的一个工作的地方，它是欧洲发明这个活字印刷术的这个城市。那个地方现在还有古腾堡博物馆。那古腾堡这个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它取代了过去的手写之后呢，这个人类的知识开始就可以大量的被复制。从古腾堡从麦茨这个城市出发，所以说传统上法兰克福附近就是很多出版家还有很多书商所经营的地方，所住的地方，那个地方本来就很兴盛，所以法兰克福一直长的时间，它就是一个一度它在16、17世纪，它是欧洲最大的书展，就法兰克福的地方。可是后来这个地方慢慢被取代，我们知道宗教改革之后，法兰克福出现了一个东西，就是法兰克福有一些是反宗教改革的，就是天主教的，他们就开始去对书做审查。从此就这个审查就把这个法兰克福整个附近的这个出版业给打击了，所以这个整个出版业就搬到莱比锡去了。所以后来到18、19世纪的时候，整个德国的最大的书展就搬到莱比锡去了。我们知道后来刚刚讲到哥德后来就跑去莱比锡念书，你看德国18、19世纪的书，还有德国那时候古典音乐很兴盛，那个乐谱全部都是莱比锡出版的。所以法兰克福整个地位因为对言论的审查就整个掉下来。那可是这个很历史很讽刺，在1945年这个二战结束之后，我们知道德国是战败国，然后欧洲分为美国的势力跟苏联的势力所统治的这两个东跟西，那莱比锡在东，法兰克福在西。那我们知道莱比锡书展还有，可是它整个经营的对象是整个东欧共产国家，是变成是苏联跟东欧共产国家最 重要的一个出战，他面对的是东方的那个世界。那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是当时是一片废墟，因为如果去过法兰克福就知道，其实它是德国大战时里面被战争破坏最严重的城市之一。那个地方是一个废墟，所以他们很快的，他们第一个重建的建筑物就是保罗教堂，他们赶快把保罗教堂重建起来，从那个地方开始做书展。那个书展一开始很早很早，它就是卖书，然后开始就吸引很多西方的，就是英国这些国家来交易版权，所以它一开始很早就是有很多外国人在地方交易版权，慢慢建立起它的书展的名声，整个战后一直到今天。那梵高书展，如果你去看它历史，它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它就开始在颁一个奖，那个奖叫做德国书商和平奖。那梵高书展是这个东西，它其实它主办单位是德国书商协会，就是德国所有跟书业有关的，不管是卖书的、做书的，都是属于那个协会。那协会的历史好几百年。那他们办那个展，办那个梵高书展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办一个奖，叫做和平奖。大家想象，从这个战争才刚结束，办了一个和平奖，其实非常有意义的。那为什么办那个和平奖？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整个德国出版界、整个德国知识界对自己的一个期许。他们在这个废墟的国家里面重建这个国家，重建这个国家的文化。开始办书展，他们透过这个和平奖的办法来想要来重建他们这个国家。我这边指的是西德的精神，立国精神是什么？所以他们颁给非常非常当时，比如说雅思培这个哲学家，或是颁给很多战后很多很重要的这个学者还有作者。那到最近这几年，我们如果看他那个和平奖的得主，比如说像亚历塞维奇一个乌克兰的作家，然后还有像廖义武一位流亡在德国的作家。而像最近我们知道，像最近德国难民潮的时候，难民潮2015年开始，难民潮也造成排外攻起来，全国各地充满着很多仇恨。我就颁给一个女性作家，她是写一本叫做《关于仇恨》，但是这本书她在思考为什么人会仇恨，为什么会排他这些事情。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奖，而是一个彰显这个德国这个国家的一个精神，它所追求的价值的一个奖。那这个奖，我相信很多出版界人也知道，因为它常常被当成是某种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前哨。那从这点可以看出来，就是法兰克福这个城市，德国在这个地方已经慢慢开始去建立，在战后开始建立他们这个国家一个精神。那这个精神是从法兰克福这个地方开始。那这个当然也是跟战后的整个局势有关系。我们知道当时西德的首都是在波瓦，那有去过波瓦的人就知道它是在莱茵河畔的一个小城市。当时在这个西德首都这个波瓦这个城市，他们国会也好，然后总理府也好，什么各部会也好，如果去看过就知道，都是矮矮小小的房子。这个西德这个国家一开始建立的时候非常低调，刚才打败仗，然后这就是一个从柏林所发动战争，让欧洲整个欧洲森林涂炭的这样的国家，所以其实一开始非常低调。可是法兰克福就不一样，法兰克福就是虽然是被炸坏了，只是重建之后，他一开始就很定位很清楚，就是要跟西方来接轨，尤其在商业方面，然后还要盖一个大机场。所以刚清华提到这个重新融入西方这件事情，德文叫 Westbindung， 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西德在战后，在阿登纳的第一任总理，他做了这个选择，就是让德国成为的西德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这个西方当然是一个这个概念其实很不清楚，但是我们简单说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然后也尊重人权的、民主的体制、议会选举等等，这是西方。还有当然很重要的是加入北约，然后这里面就是这个 Westbindung 这个重新融入西方，对于美国、对于英国、对于法国人也是有好处，因为他们可以把这个当年发动战争的国家把它融入到他们这个防卫的体系里面，也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北约。那这个 Westbindung 这个融入西方这个概念，就是可以在法国特别明显，在他的商展、书展是透过书籍，那商展就是比如说德国战后很重要的一个，刚说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就是汽车工业。那汽车工业在尤其在50年代开始，大量的慢慢那几个传统品牌还开始大量的生产，尤其是福斯汽车做轻轨车，然后大量的出口，然后开始赚外汇。那德国的这个车商协会，他们就是每年都定期在法兰克福办法兰克福车展，到现在还是有，而且是每两年举行一次。所以法兰克福这个城市，就是我认为是德国这个战后这个融入西方的这个很指标性的城市。所以其实很多人到德国去 很多人，比如说在柏林围墙倒之前，我来去欧洲、去德国，他们其实他们不太会去波瓦格，他们就去法克福，因为法克福其实对他来讲就是西德某种首都，我可以这么说，因为它其实最繁荣。因为另外一个大城，当然慕尼黑更大，规模更大，但是它毕竟是比较巴伐利亚的，是地方的，地方性色彩比较浓厚。可是法克福不是，一看就是我这个西德的国家，我要重新融入西方，重新融入世界。我要跟大家，我慢慢要，虽然是战败的国家，可是我要跟大家比较，希望有一天能够平起平坐。然后我要靠外汇，我要靠出口。所以法克福的意义是在这个地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法克福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反叛的精神。那清华在书里面提到很多关于1968年学运的例子。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我认为是对要理解欧洲，尤其西欧，你要理解他们的比如说文化界的他们的知识分子到底在想什么。其实你一定要回到1968去看，因为刚好最近有50周年，非常多的相关的书籍、相关的书籍出版，然后活动。那1968那时候，简单说就是一个从交通大学，或是从很多年轻世代他们整个反叛的过程。那这个东西之所以现在还是很重要，是因为比如说像我自己采访的过程里面，我接触德国的资深的记者，比如说到50、60岁这一代，或是说杂志很重要的杂志的总编辑，或者是很重要的剧场的导演，这些可以说是文化界、艺文界、媒体圈最精英的人。他们这个年纪，他们基本上所有人都是受过1968年学院的洗礼，他们整个人生的价值观，他们当时读的书，他们受到的影响。我印象非常深，有一个人跟我，一个很有名的杂志的主编跟我说，比如说他说他去参与了一些活动，比如说他去握铁轨，去阻止这个阻止铁轨的火车进来，或者他去跑去法院里面，然后去他们去追逐法官之类很荒谬的事情啊，当时都会发生。那这整个反叛精神其实是德国精神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这个后来慢慢就是在很后来德国在现实政治里面，在尤其在2000年前后才实现，就是我在欧洲心脏里面所处理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些当时在1968年的时候，他们是年轻，还是年轻人，他们所受到的洗礼，他们真的实践，其实是在对我来说，其实在我书中里面第一章就写，就是其实在1998年绿党上台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当时所想的，其实严格说是当1998年绿党胜选，然后绿党跟左派的社民党一起执政，德国那时候才有很大的改变，这也是我说的主题。那这个改变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知道有同志伴侣法啦，或者我们知道有机食品啊，或者我们知道废核啦、再生能源法啦，其实整个德国一下子在2000年左右前后绿党上来之后，整个德国变得开放。那其实因为在我看来，其实最早在1968就开始准备了，就是当时那些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受到影响。那最后我想提一个概念，就是一个理解法兰克福跟理解柏林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我在自己在写欧洲心脏的时候，我处理的其实是一个以柏林为基础的一个德国，那这个德国是在统一之后的德国，也就是其实我处理的是一个以柏林作为首都的这个德国在过去25年来的发展，那这是一个统一之后才出现的概念，这个德国就是我用新德国这个字来描写。那这个新德国里面，它当然就有不同的元素，里面一个很重要元素当然是东德，共产也是啊，共产国家其实也算。那其中一当然也有西德，所以法兰克福的精神也反叛精神也好，有很多他们在大学里面的东西，就慢慢就是被这个新德国这个统一后德国所吸纳进去了。可是你要了解这个德国，现在的德国，你要回去看，像当时这个德国组成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西德，在以法兰克福为中心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两本书很适合对照看，就是一个是现代的这些以柏林为首都的这个德国，然后一个是以过去在，尤其是以西德，一般说法是说波昂共和国，因为波昂是首都，但事实上其实核心是在法兰克福。那你要知道，现在的德国其实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其实来自于过去在以波昂为首都的那个西德，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德国统一的过程其实相当也是西德的精英。去到东德的过程，那所以这我觉得这两本书刚好出来，他这本书出来刚好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对照。那理解法兰克福一个很我觉得也蛮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法兰克福是一个 叫做自由层的概念。这个自由层的德文叫做 Freistadt。 那 Freistadt 的概念其实我觉得是理解德国一些城市的文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知道在神圣罗马帝国里面，其实有几个城市他们很早的时候他们的市民阶级就很强大，然后就挣脱了教会的控制，他们开始可以自己收税啊，然后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然后就是做硬币啊，然后自己经营这个自己的城市，自治这样的城市。那德国历史上整个德语区德语文化历史里面，这几个城市都非常的重要，像斯特拉斯堡现在是属于法国的，或者像瑞士的巴塞，或者德国一些其他城市，还有包括法兰克福后来也是一个Freistadt， 一个自治城市。那在这个自治城市里面，其实你很明显感觉到这些城市里面的市民其实非常的主动，他们非常的积极，这个是其他城市所看不到的。目前在德国，你可以感受到这个东西的，一个是汉堡，一个就是我在我看一个是汉堡，一个就是法兰克福。那你怎么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你可以比如说去法兰克福的，比如说去刚刚讲到博物馆，我每次到最近到我最近只要经过法兰克福，我一定会下火车，然后往前走，然后右转，然后过河去看那个 Stede Museum， 就是施泰的美术馆，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是欧洲数一数二的一个很好的美术馆。那这个你看它的历史就知道，它完全就是当时19世纪的时候这个有钱应该是犹太夫妇，他们把他们的这个收藏画捐出来，然后之后法兰克福市民就一起带他去捐画，甚至刚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金花提到他们还会全市民喜欢哪一张画，他就去捐钱，一起来筹资，一起来募资，然后可能政府再出一点钱把这张画买下。所以你看 Stede Museum 的时候，你会我自己看画的时候，我以前念过一段艺术史，所以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去看画里面那个画到底那个画是属于谁的，就是这个画的这个缘由是谁买的或谁捐的这些东西，那个养成一个习惯。但是我去 Stede Museum， 你会发现那些画其实很多都是市民捐出来，这是很特别的。画一张画非常非常贵哦，他们就有这种市民意识。那这个市民意识的这个强大，我们就影响到这个市，尤其是比如市政府。我记得法兰克福市政府，比如说在环保政策上，在减碳政策上是非常的积极。那像最近这作为一个结果，就是最近法兰克福又恐惧被拿出来谈，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英国脱欧之后，相当多的银行都准备要搬来想要打算搬来法兰克福，已经搬过来。最近法兰克福的房价涨得很快，我想可以分享这是非常大的改变对法兰克福。那他们也非常积极。那这个过程你也看到法兰克福整个城市，整个比如说金融业也好，然后市政府，然后市民各方面大家一起努力，想办法把这个把新伦敦的金融业把它吸到法兰克福来。当然我们知道伦敦金融业的地位，在我看来十年二十年是没那么容易取代。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城市是有这样的精神。那我觉得清华这本书其实在书里面，把这点特别强调，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是理解法兰克福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也是我觉得是理解德国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德国我自己在处理转型正义或者处理人民政策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国家其实也可能是因为纳粹的时候，整个从上到下都是从上而下集中集权的关系，所以战后的德国从很多事情都是从下而上慢慢改变，比如说人员政策也好，或者是转型正义的处理也好，都不是说从政府来下令就要做这件事情，其实从来不是，都是从由下而上，包括绿党上台之后，绿党所执政的所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他们过去二三十年一直在谈，而且从民间开始做起的。那这是我认为理解从这点来看，其实这本书是非常的重要。那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前几天昨天对我跑去我去见那个德国驻台代表，那因为他今年是驻在德国是主题国，那他们有请我去帮他们弄一些活动，那我们就认识这样，然后我就拿清华这本书给他看，我说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然后一个台湾外交官在德国生活四五年之后写的，他看了标题就笑一笑，因为这标题德国一看就知道就是从哪里来这个点，书中里面有写，大家可以自己看，然后他就说他要请清华去演讲，然后就把这件事跟清华讲，然后那这件事有点有趣，是因为这个德国外交官他其实也是一个小说家，他在写侦探小说，所以他本身有一种对作家的好感，然后我就跟清华讲这件事，那就清华今天早上就 line 又不是 line， 我们用 Facebook， 他就回我说啊，就是那位同行哦，那个 那个坐下兼外交官。然后 我看到他的回应之后，我就噗嗤一笑，我说这不是弗洛伊德的口误吗？因为其实应该是外交官兼作家吗？对，那 我要说什么？其实我认识清华这些年，虽然我们在德国在，其实我们见过三次面，在法国也是在国王，就联合国气候会议也是在国王。那我每次看到他跟他聊天，我都不觉得他是外交官，所以他其实比较接近作家。 这个是称赞还是？ 对，所以我觉得很高兴他的书能够出版，然后我觉得他可能可以慢慢往这条路继续走，相信将来可能会继续当外交官吗？我不是很确定。好，谢谢各位。 下一轮的那个对话前，我先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比如说在两年前，比如说《欧洲的心脏》这本书出版之后，其实我相信各位可能有感觉，这两三年其实德国书出版蛮多的。好，就是说，我就在想，德国如果它是一个长篇小说的话，德国这个国家的历史，它到底有什么魅力，就是说这么吸引台湾的读者？那我在想，其实我自己在。就跟我同事在看林英和看《思索德国》的那个这一本书的书稿的时候，其实因为清华选择的开场是从狂飙运动开始写，也就是大概就是两三百以前的德国，所以我感觉这整个德国的 story 它很戏剧性，然后它经历了非常多的转折，那包括说尤其在二十世纪，我们比较熟悉的话，二十世纪可能就是两次战败，国家分裂。那我想这个怎么重建，然后虚无废墟这些东西，其实可能跟台湾人，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然后面对我们自己的未来，常常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常在想，也许德国的故事德国的历史这么的吸引我们，其实并不是因为德国的强大，而是因为德国人他们怎么面对自己。对，所以我在想，这可能是我们继续一直在出这些德国书，或者说两位作者为什么会持续写书的一个动力哈。那不晓得说接下来庆化有什么要加以回应预立的这样子，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反其他的？ 就我在想哦。我在想法兰克福他其实是承担了德国的宿命，承担了德国的命运，他在战后被炸成那个样子哦，九成以上被夷为平地，这是很难想象的哦。这个，所以正是因为他承担了这样子的命运，使得他得以成以今天的这个方式出现。你说，你刚刚说那些高楼，如果没有炸成那个样子，这些高楼是不可能盖得起来的，就是因为他。原来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在战后那段时间得以被盖起来，然后而且被盖起来后，后来其他地方德国政府也开始兴建高楼，所以德凡克福成为一个非常例外的状态。那另外哦，我想回应是，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凡克福的这个市容脏乱，然后这个治安很不好。事实上，它确实治安很不好。那到现在，在统计数字上一直都是还是德国治安最不好的城市了。但是所以我这里面也写了，特别花了一章的时间来谈凡克福的社会学。其实各位如果去观察到这个世界上以就是社会学可以成为一个学派的地方，其实就是在治安很不好的城市，就是在那些社会最败坏的地方。你看芝加哥嘛，对啊，那所以在那些绝望的地方都会有一些希望嘛。我记得我之前有跟一个同事说过，说哦，我刚拍到法兰克福的时候是蛮 shock 的，因为我本来跟大家一样，跟大部分人一样，法兰克福我曾经多次进出，可是没有真的在法兰克福待过，就是因为机场，我都是到机场后，然后转 在机场直接转火车到别的城市去。在我外派德国的法兰克福工作以前，我对法兰克福的印象其实没有什么。而到了法兰克福以后，开始跟玉立一样，走出火车站的时候，心里面就想：哇，这个地方，这个是意大利吧？那而且火车站附近哦，就很多人，火车站附近的那些人哦。如果大家这样晃一圈，会有个感受，就是有的时候很少听到德语，是附近有很多这个中东欧或者是东欧移民啊，或是这个土耳其移民啊，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真不像在德国。然后这个火车站对面就是风化区，对面就有很多这个。很多人在风化区来来去去，然后我上班的地方一直到我回家路上，有时候也会经过风化区，常常经过那一条路，门口就会有人叫我亲爱的，要不要进来？对。然后在那路边啊，路边有时候真的就可以看到有人把坐在人行道上，光天化日下把手绑起来开始打针哦。法兰克福就是这样一个败坏堕落的地方。那其实我去的时候听说已经还好了。我同事说，你如果20年去的话，更会觉得那地方是人间炼狱。差不多就是玉立去的时候。对。那我想指出，法兰克福这个城市其实也有点像德国的缩影啊。你在法兰克福展览场展出了通常是德国最漂亮的东西，最先进的科技。比如说法兰克福书展是这个全世界文化的这个结晶，但是就在展览场的旁边，往往就伴随着很多人在那边交易毒品，然后很多人在那边这个性交易。这是一个又光明然后又黑暗的地方，其实在德国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常常看到德国的光明面，可是德国其实也有它的黑暗面。那问题是出在你如何从那些黑暗面里面看到，也许看到一些希望，也许看到一些这个如果未来还会出现类似的问题的话，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它的一点线索。这也是我很喜欢去讨论法兰克福的原因，因为法兰克福几乎有所有德国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资源让我们去思考所有德国的答案。 刚刚两位好像就是有提到，就是两位对歌德这个作家，你是说把我们这本书一打开是在谈歌德嘛？那好像说两位觉得歌德其实是一个蛮值得讨论的一个，等于说是德国他们所谓共同的文化资产这样子。那尤其是说我自己在看这个书稿，是有一个很感动的是，即便他们在国家分裂的情况，他们还是东德跟西德会共同去编一个。所谓的歌德词典，对，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哦。那就是说，为什么歌德会成为他们的这个重要的文化资产？这样，那也许可以请两位分别谈一谈，或者是说，其实我自己会想要知道的是，因为我感觉两位很像是灵魂上有双重国籍啊，就是说你们好像有一半是德国人，一半是台湾人这样。那你们自己觉得有？哪一个德国人，或是哪一个面向的德国文化是影响你们最大的？也许可以先就是聊一聊这样子。 首先关于为什么东西德一起编歌德词典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德意志这个文化，这个地方，我有时候会把奥地利也放进去，或是把瑞士一部分。 其实凝聚他们的跟其他欧洲民族国家不太一样，我觉得凝聚这么大一个地方，那么各地差距那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一块区域，其实靠语言，这是很早大家就发现这个情况，尤其在我想也是有靠语言，因为其实他们严格讲，他们还有不同各地的方言，可是就是有个共同的那个德语这个东西，是尤其在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开始起来的时候，这个语言的重要性在当时也是被提出来。那如果回到我们现在专注语言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我们知道德语今天之所以变成书面的语言，然后有这个德语这件事情，主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马丁路德，那他翻译的圣经，像从拉丁文翻译成德文。他翻译的时候，他用的语言是他自己照他自己的想法，是街上那种看护厨师还有卖菜的人所讲话。他用这个语言来把圣经翻译成德文之后，大家就全变成全部讲德语的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可以读得懂。光这件事情，他就把这个所有讲德语的人就统一起来。那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就是有十九世纪就变成一个国家。但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慢慢，尤其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出现一个人。18到19世纪就是哥德。那如果说马丁路德的地位是在于因为有德语这件事情，因为马丁路德的关系，那哥德就是让德语这个变成是一个优雅的、高尚，或者说它可以表现情感的语言，一个丰富的、细腻的语言。那学德文学一段时间之后，你很难不去碰哥德，因为你学到一个程度之后，你把哥德诗拿，尤其是诗作，你把它拿出来看，再怎么念、怎么顺，然后怎么。你会觉得你好像随便翻了，你所有你的各种情绪、想法、你的忧愁什么，都可以透过他的诗表达出来。那他怎么写那么漂亮？他怎么选出这个字哦？他怎么可以把这个字用成这样？到现在，不要说我，其实一般德文读到都很惊讶。那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像舒伯特，他爱死这些诗，他写一些曲子，他如何对歌德抱着崇敬的态度，他想到他寄给他都很担心。我完全可以想象，因为一个讲德文的人，他看了哥德诗，他真的是就是讲不出话，因为实在是写得太好了。那理解哥德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他书里面有提到这个普世德。那我自己也是在大概2000年前后，那时候刚好德国主办世界博览会在汉诺威，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导演叫佩特斯坦，他是第一个就是把歌德全本把它演出来的导演。因为我们知道歌德这个戏要演很难，因为很厚，然后一般演都是剧院演都是演全集，就是比如说第一部就演第一部，然后演第一部的一部分就是2个小时演完，或者是演一段，比如说格雷琴那一段，那或是第二部很少演。那佩特斯坦他不一样，他就是因为刚好德国那时候办世界博览会，然后有这个资金有这个资源，他就说他要把普世德每个字都要念出来，那就是演了2天，那对，演了2天，因为我还记得礼拜六下午，礼拜六晚上，礼拜天前看到半夜这样，然后一直换，观众一直要走路这样，一直走动舞台这样。那是2000年，我刚好工作很忙，可是2001年那个搬到柏林来演一个像是废弃的工厂，然后舞台一直换，然后我就买票，那买票就后悔了，因为我知道很淡，我要看普世德，可是我一直想说。我一定要好好读。我知道想，我一直想读，可是我一直不敢挑战它。那就是因为买那个票，就很认真把第一部看完，然后第二部看了一半。那个大概半年的时间，我大概从头到尾每天就是看普世德。然后那半年看完，然后去看那个戏。我想那个感受很特别，就是那半年之后，我觉得我对德国很了解。那为什么要怎么说呢？就是你会发现，原来大家在讲话，大家在讲话，在引用的点啊，或是。德国的德意志的一些精神，一些什么东西，都是来自普世德。你随便挑一个第一部、第二部也是哦。那当然里面有些比较难的部分，像第二部的某几站我看不下去。但是基本上，尤其是第一部，里面是非常非常丰富，而且非常就是各种你会觉得你看完之后你想说这个人怎么会写出这种东西？那当然我们知道他写了几十年了才写出来。然后如果要把这本书的一个精华讲出来的话，我想就是一个人。他不是的这个人，他一辈子都受到很多折磨、很多挑战，然后他一直去尝试这样的精神，到最后第二步，最后他升天这样子的过程，那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一生。那我从这个看完《普世德》之后，我再去看德国历史上一些人物，不管是甚至回到马丁路德也好，或是回到普世德，或是回到哥德本人，然后后来比如说贝多芬，或者是其他人，或是其他在在比如在第三帝国的时候，纳粹的时候，那些你看。 抗纳粹、反抗纳粹的人，你会看到一些浮士德的影子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浮士德是理解德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那所以我很推荐，就是在座如果学德文的人都有兴趣，到一个程度真的很可以把浮士德拿出来看，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我也去看过浮士德，我是看浮士德第二部，然后我是就是跑去威马，而且就是在就是那个时代首演浮士德的那个剧院去看的，然后可是我那次的观赏经验不是很好，因为他把它改得很现代，就是这个有点改编太多了，跟他的原著差太多。但无论如何，我是很喜欢读歌德。我觉得为什么歌德对德国人来说这么重要？我觉得他的语言是用得很好的。如果各位会德语的话，不妨试着读读看歌德，一点都不难，非常现代。这个是我跟我们办公室的德国人聊起来，说我想要写一本书，然后一开始我就来谈谈歌德。他给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一样，他说你不觉得吗，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读歌德，一开始就觉得说奇怪，读起来完全不像跟我不同时代的人，也许他用的字有点不太一样，可是他的构成句子的方式，他的这个语气什么都已经脱离这个中世纪时代的样子了，是读起来是很具有现代感的，所以很容易对现代人来说引起共鸣。其实哦，有一个理论，你知道，那刚刚讲到马丁路德，我自己很喜欢读圣经，然后我虽然不是基督教徒，可是我认为马丁路德翻译的德语圣经是这个德文世界的共同文化资产，非常值得读。那我自己很喜欢读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以前我还住在柏林的时候，有一次我就跟我的室友，也是一个德国人，我就跟他聊天，我就说奇怪，为什么我读马丁路德的圣经，感觉就像用现代德语这个翻译出来的东西，那读起来很顺啊，没有什么隔阂。那当然除了一些字啊，比如说有一些字马丁路德在讲女性的时候还是用 das Weib 这个字，那这个现在已经不讲了，那但是他整个的语气还是很确实让我读起来觉得很亲切哦。那我这位室友就跟我说清华你要想想哦，其实不是我们觉得马丁路德的德文现代，是马丁路德造就了现代德文。你要知道，在以前的那个年代里面哦，以前那个年代里面大家穷，穷的人他不一定会买书，可是通常都会买圣经。所以全德意志大地上，他可能有些很多家里除了圣经一本书都没有。所以圣经就是他们的教养下一代的书，小孩子认字的时候通常也许就是拿马丁路德的德文来认字的，来学习德文的。从这一点上更可以思考马丁路德对于全德语区人的重要性，它是一个共同的，我德语说 Bildungsgut， 是一个教养财啊，是一个公共财，拿来教养下一代的人，然后培育下一代对德语的能力以及那种文化感的重要典籍。我认为歌德也可以，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用这个意义去理解歌德。各位要想想，歌德所出版的东西，自从被定义为这个歌德被定义为德意志最伟大的文豪以后，多少家庭里面必须要放着歌德的典籍，然后他的东西也成为一个所谓的标准著作。比如说这个国家他要交代他在文化上的高度，他要交代他的这个文学价值的时候，必然要援引的一些著作，那其中歌德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啊，歌德的 著作同样也是全俄语区弗洛德意志民族的教养才，他锻造了我们今天对于德文 的感受。所以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读歌德读了觉得他是现代人，是他造就了现代人。我的看法是这样。 那你们还没有回答，就是我刚刚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哪一个德国人或者是德国文化的哪一个面向影响你们两个最大的？ 这个我先讲一下德国文化的影响，因为今天下午中央社访问我的时候，也有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说德国文化里面有什么东西是我最有好感的。我虽然我很喜欢德国文化里面的秩序感，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问候，可能会问 Alles in Ordnung， 是不是一切都合乎秩序，是不是一切都在秩序中。我很喜欢德国文化的秩序感，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失序的人，我是一个没有什么秩序感的人，所以那个德国文化里面的那个秩序感对我来说的冲击特别强烈，我感受到的东西特别强哦。然后这个秩序感当然也反映在他们的德语里面，然后反映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是我觉得在你看德国社会如此的复杂，德国的法律多如牛毛，其实你是很难去掌握那个社会的复杂度的，那是一个非常高度复杂的体制。可是呢，至少我可以确定说，如果有某些前提发生的话，那我可以预期什么样子的结果。而我很喜欢这样子的社会，就是它不会有太多的意外，我只要照着那些前提去做，那可能这个结果不会太超出我的意外。不像在意大利，如果你是在意大利跟人家约了要见面要吃饭的话，那可能不是像在德国那么简单了。对，那我现在想起来这个 in ordnung ordinary 这个秩序感，是我很喜欢的德国文化的一部分。那当然都会有例外啦，这个德国的每一代都会批评他的下一代太没有秩序，这个就跟我们一样，那所凡是原则就有例外，但是这是我在德国文化里面受到的冲击比较大的地方。 关于秩序感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我第一次去采访这个大的展览，我记得是汉诺威电脑展，那个展现在已经没了。那汉诺威电脑展是在汉诺威展览馆，那汉诺威展览馆这个地方是大概有30个展馆，那每一个就像我的世贸那么大，那大家可以想象规模多大，一个大的地方。然后你第一次到这么大的一个展览，你真的是你一下子你会想说，这它如何能够运作？因为大家可以想象有多少的国家去那个地方展览，多少的摊位，然后要补货，各方面这个东西如何能够运作完美的。可是你在现场，尤其你看着它那个公车道，还有货车的道，还有人走的道，还有里面的动线的安排，就秩序井然。所以说，其实在展览的几天之内都是运作完美。同样的经验，你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柏林看，柏林是有28个展馆的，柏林的展览场。28个，这个叫做柏林消费电子展，每年的9月、10月，很多台商也过去，也是一样，就是秩序井然，这是我想要补充的部分。那如果说对我个人有什么比较冲击的，我可以提出一点，就是德国的真诚，这点我觉得我自己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对我的工作有一些帮助。所谓真诚，就是比如说我们刚见面握手，然后我们要眼睛要看着对方。不是含情脉脉，而是说我们真的就是对着你的眼睛直接看着你，很直接的看。有时候外国人刚开始不太喜欢，因为太直了。那这个东西不只是， 那我们要重问一次，我刚有用感情。 okay, 那这个也包括，比如说我们干杯，就是说我们这个喝酒的时候，如果喝酒干杯是要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 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生活习惯，但是这个在我后来比如说在我对我工作就影响，因为我常常要去接触一些我从来一直要去新认识不同领域的人，因为记者工作的关系，那一直要跟人家握手，然后要打招呼。那自从掌握这个诀窍之后，那我去认识人的时候，其实蛮快的就能够建立彼此的信任。那信任绝对是我后来采访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资产。那这个东西也后来影响到我个人，同时影响到我的工作。所以我想德国对我比较影响大的冲击的是这一块，包括后来我跟人家的互动，我想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好，那我其实等一下会开放大家问问题。那在这之前，我想要再问两位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已经有人已经同时看完这两本书的话，会发现他们两个可能有一个交集，就是说，虽然一个是记者，一个是念政治哲学的博士，可是他们都同样写到德国的一个问题，就是转型正义这样子。对，其实都是他们这两本书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很大篇幅的一个段落。那所以我很想请两位谈谈，因为其实两位应该算是台湾这几年解读德国不可或缺的两个很重要的引导读者了，就是大家可能翻开很多德国书都会看到他们两个的名字这样子。那这几天他们两个也很忙，因为隔壁的那个德国主题馆有非常多的对谈，都同样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名字。那尤其像玉立，他昨天也才有谈了一个转型正义的题目，昨天还是前天对。然后包括欧洲的心脏出版之后，你讲了多少场讲座？ 超过六十场讲座， 就是非常的惊人哦。那我常常在想，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提转型正义这个问题，是因为刚好台湾这几年我们也在面临我们自己的这个命题。那很想请两位，就是分别从你们自己在自己的著作中撰写这个部分，怎么去思考德国这个问题？在写的时候，你们应该有预设着希望让台湾读者理解的一些转型正义应该注意的问题跟面向，这样。 我先交代一下哦，之后我处理的转型正义的印象，因为我以法兰克福为焦点，所以我并不谈东德的东西，东德的东西我也不熟啊。那我以法兰克为舞台，在这本书里面大概谈了几次比较重要的事件，一个就是那个鲍尔在法兰克福举行的这个大赦。然后他在法兰克福跟这个以色列的情报机关互通这个情报，然后让以色列情报机关去抓这个艾希曼，对这件事。其实我再谈一下，我一开始会想到写鲍尔，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刚到法兰克福的时候去了犹太博物馆，当时犹太博物馆在展的特展就叫做鲍尔，对上国家的检察官。我就看了这特展，然后我就在门口，然后就看一看，说哎，怎么有一封写给以色列情报机关的信，然后里面有谈到 Adolf Eichmann。 我想这个 Eichmann 不就是汉娜尔讲的那个 Eichmann 吗？所以我就很有兴趣，我就走进去看一下。一看之下不得了，我发现这个人的一生实在是很传奇。就从他开年少的时候开始，他大概二十几岁就当法官了，就法学系毕业以后拿到博士就可以当法官了，然后一直当法官没多久，因为他太年轻当法官了，所以但是当法官没多久，纳粹一上台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流亡了，因为他是标准的，他在政治立场上是一个标准的社民党党员，所以他跟纳粹的立场完全走过来，所以他就流亡了。然后我去看他这个流亡以后的这一生，然后一直回到法兰克，一开始不是回到法兰克，一开始回到 Braunschweig， 然后就再到法兰克福，然后再发动这个大赦，看他整个这个过程哦，让我最 shock 的就是，原来在那个时候他必须要那么小心翼翼的去处理转型正义的事情，他必须要在 认为他四周都是敌人的状况下，私底下去联系以色列的情报机关，而且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哦。在抓埃希曼之前，他其实已经锁定了另外一个战犯，然后他去跟那个当时还在波昂的这个司法机关去申请说，我要去抓这一个战犯，结果那里面的人就走漏消息给这个嫌犯，后来这个嫌犯就偷渡到西班牙，从此再也抓不到他。所以 Chris Paul 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当时确实是四面楚歌，所以我当时看了这个展以后印象很深刻啊，原来当时的德国是这样的气氛，这样的氛围。那当然后来看了电影以后更强化了我这个印象。那这本书里面另外提到一个跟转型争议比较有关的，就是哈伯马斯跟他的同代的知识分子在法兰克福以及全德国各地发动的那一次巨大的辩论。那些辩论其实是说实在的，在学理上是蛮深奥的，是蛮复杂的啦。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立场。那基本上针对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大屠杀这件事情，它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到底是什么？然后当时的右派的保守主义者认为说，大屠杀，希特勒发动屠杀犹太人这件事，其实是因为左派的这个布尔什维克的这个残暴的手段，使得希特勒这些人太过于害怕左派，以至于做出了一种被动式的反应。那这个对于哈布马斯来说当然无法接受，他认为你这是在为德国的灭绝人类罪行，这个擦脂抹粉，是在试图要淡化纳粹的罪行，就是表示说，那就是那些保守主义者、那些右派分子说，我们也是不得已的，我们也是被逼成今天这个样子。那希特勒他所做的暴行虽然太过残暴，可是可以理解。大概说法是，那次的大论战大概持续了接近两年，然后几乎全德国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学者、政治学者都卷进来，那甚至他也不只是学术界的辩论而已，他也延烧到这个学生们也到街上去抗议某某学者的 argument， 然后这个甚至有一些暴力行动，有一些罢课，有一些抵制等等。那这是这本书里面最主要处理到有关于不满德国人如何去面对过去的历史的这个谈法。那更不用说六八年那些学生们，那些学生们出来要求要给个交代了，因为其实啊，他们在四五年之后，一直到六零年代这之间，学校的教育基本上是空白的，基本上不会去谈第三帝国时候的历史。所以这个当他们去知道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所受到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这本书里面大概就提到了一些这些场景，这些其实你很难在谈德国历史的时候去跳过去的场景。那我希望给出的一个德国处理转型正义的面向是大家可以看得到，德国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常常是进两步退一步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无比复杂的状况，然后他们其实面对的跟台湾更不一样的是，他们必须要去看我这个国家的人民几乎全部参与在这里面的这种困难无比的问题啊。我们台湾是比较幸运，基本上没有到这种程度，不需要去自问 当我的所有的父母，当我的父辈、母辈，以及我所有的邻居都参与在这其中的时候，我该怎么办？那我甚至在德国处理转型正义的过程里面，有时候甚至进一步是退两步的。这种摇摇晃晃，你必须要经历过无数的辩论，无数的这个，甚至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状况，来慢慢的去累积出一些成果。那这些成果也不是累积出来之后就从此就高枕无忧啊。包括这些年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右派政党民粹势力的兴起哦，然后开始德国越来越出现一些否认大屠杀的论调，或者是有一些试图要重新书写历史，重新诠释历史的这个企图哦，包括那个我记得那个 AFD 啊，这个另类选择党，他们有一个干部就出来说，我们德国道歉这些年也道歉够了，从来没有这个哪个国家的人民需要道歉这么多年。而这些反共的势力也一直都不断的滋长，然后根据民意调查也可以看得出来，下一代越来越多人不 care 这个到底历史的正确是什么，或者说好啊，他说的这些极右派说的也许是错的，那又怎样？我们也不真的认为说德国未来德国历史一定要往你们认为的那个角度去了。这个是现在我觉得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面对一些复杂的历史情境的时候，德国的下一代开始放弃深入了解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再被改变的。我认为德国人没有现在这一代的德国人他没有亏欠那些受害者什么，但是他有面对下一代的责任，要面对未来一代的责任。那也许这个是德国的转型正义可以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书展的这个德国馆那边的第一天的第二场活动，刚好是我主持的，是一个德国的南德日报的一个记者，那他写一本书就叫 Fritz Bauer， 是鲍尔。那在这本书进化书里面有一章专门在写鲍尔这个人。那简单说，鲍尔是1960年代他在法兰克福主导了一个叫做奥斯威辛审判的这样子一个整个审理的过程。那他是战后德国第一次用司法去追溯这个纳粹的这些有关的，比如说集中营里面的那些军官的罪行，用谋杀罪的起诉。那一个检察官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当然要有充分的证据，所以他从全世界各地邀请了这个主要是被关在集中营、曾经被关过的那些主要是犹太人为主到德国来，然后去录音，然后当作证词，然后这个整个审理一年多的时间，那是非常痛，对德国社会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因为德国那时候已经战败快20年了，然后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去面对。那鲍尔很厉害，他不只是邀请证人来，而且他所有的那个过程他都是电视转播，那都是广播转播都有，所以德国社会是战后第一次被迫去面对集中营里面发生的事情。那我刚刚讲到那个活动来的这位南德日报记者，他写的那本 Fritz Bauer 那本很重要，那本是奥斯威辛审判50周年的时候在德国的出版，大概在2013、14吧左右。那本书出版之后，就是到现在还是最重要的一本Fritz Bauer 的传记。然后那本书后来被拍成电影，就是台湾叫做《大审判家》，应该是这样。那我记得 Schneider 在德国馆那个活动里面，他讲了一个东西，他说，其实，在鲍尔那个时代的德国，其实德国现在开始，德国开始变得有钱，因为出口的成功， 其实国家越来越富裕，越来越被尊重。然后提到一个词，他说像墓园一样的平静，他说整个社会是这样，因为大家不愿意去面对过去那个事情，所以其实他认为说，他是自己是学法律的，然后他是认为说那个时候为什么，比如说一个抢银行的罪犯，抢银行呢要被审判，为什么以前在集中营杀人不用？他觉得这个东西根本不合理，可是没有人社会不会去问这个问题，那鲍尔强迫这个社会去问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位 Roland Schleicher 这位德国记者写这本书也好，这本电影也好，是像新化处理这个鲍尔这个题目也好，其实德国严格说，我的理解是一直到鲍尔斯维辛审判50周年，就是2015的时候才真的去回去看，一次是法兰克福那个展览在犹太博物馆，然后 Roland Schleicher 那本应该是前一年出版，然后也有电影，然后是其实我印象中在过去这几年鲍尔才被拿出来谈，而且很有趣，你会发现鲍尔被当成英雄。然后一个他孤身奋战在黑森邦警察署里面对抗他旁边的这些检察官，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然后德国政府也不支持他，然后德国的情报当然也不支持他，因为全部钱都是纳税，我没有人支持他，可是他还叛国，还跟以色列情报当然合作，还把艾希曼送到以色列去，然后绑架到以色列去，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这些等等等等，这个故事在50年后被谈的时候没有去把老贝当成英雄，新华也写出了这篇文章，然后德国社会也当成甚至我还记得去年的时候也是在保罗教堂，就是在保罗教堂举行了一个鲍尔逝世50周年的纪念会，然后德国总统还去支持，那就表示说这个人其实得到肯定。我也知道最近这几年建碑了嘛，就是黑森邦警察署弄一块牌子，就在说明，对，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个。不过回到当时的情形，鲍尔其实社会上大家都不理他，而且是把他当仇人。鲍尔整天接到威胁的信，说这个他其实过得很不愉快，他最后他死因也不明，可能有暗杀，我们也不知道。那无论如何，回过来看，其实人生一开始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我从鲍尔的故事会看到一个东西，就是其实一个人力量也可以很大。因为如果这件事是对的话，因为很明显鲍尔当时真的是只有他一个人。但是我们知道整个威斯奥斯维辛审判1年半的时间，其实主要都是派手下的年轻的检察官去做这些事情，那他在后面背后主导，可是其实他也在思考这个事情，然后他让年轻的世代来执行这个事情，其实这边有传承的意味，都是非常有意思。但是其实严格说，那时候2007、2008年代，其实鲍尔事情又不太被谈，一直到现在50年后重新被谈的时候，用另外一个脉络来谈，这很有意思。那第二个我想要补充的是说，刚好昨天有参加一个读书会，跟欧洲的心脏的读书会私下的分享，然后一个读者跟我说，他读完转型正义那部分后，他才发现原来转型正义不是仇恨，不是清算，那他还跟我说原来党产这个事情有这么重要。那他跟我讲之后，其实我有点小小感动，为什么？因为其实他平常接受到的讯息，就是我们台湾媒体上都给他的讯息。那他是觉得他就是被那些讯息所干扰，那可是他专心读完这部分以后，他的感受是这样。那我写的时候，其实我最后我想，如果有一种感觉的话，就是我觉得转型正义这个事情，其实是价值重建的过程。那到底社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这个是非的事情，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被厘清出来。所以我为什么那个斯塔西档案局的那一段局长的那一段，最后我用一句话把它结束，就是一种。当你这些事情把过去的弄清楚之后，你那种放松的那种感觉，其实他跟我讲，我非常感动，因为其实大部分人在对过去不清楚的时候，当伤口没有去碰触、不去谈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都被一个不清楚的状态、模糊的状态压着。你也不知道你被什么压住，可是你就是非常感觉不对、不舒服。可是他在跟我讲说，他对他过去，他觉得德国现在已经弄清楚。他是松口气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感觉其实是这个社会才可以继续往前走，而不是说被过去的仇恨所绑架。我想这是我觉得我对转型正义的想法大概是这样。 好，那其实刚就是听他们聊，我想应该大家可以理解说，事实上俄国是面临了两次不同的转型正义，一次就是所谓面对纳粹，那一次是统一之后面对东德共产集团那个时候对人民的很多的迫害啊，对，那所以其实德国的那个转型问题是相当复杂。那刚好我觉得这两本书他们刚好就是各讲了这两个，大概可以比较 大略的分析，这样说，大概把这两次的东西讲得很清楚。还有，我觉得我在企划，其实我很喜欢他写哈伯马斯十家之争那一篇，因为我觉得当我看到那篇的时候，我是在想的是，其实台湾社会讨论转型正义，就是一个，或者不只是台湾社会，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从思想、知识分子、政府到民间、社团、学校，它是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去讨论的。它不是只有政府的政策，不是这样而已，而是它是经过整个社会每一个领域的人都去思辨它，然后才能够共同走出一小步这样子。对，所以这是我自己在结合了这两本书，同时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感触。那不想说大家就是接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请教他们两位的，这样就是欢迎各位提问。 我想问的是，就是从您的经历来看，从您的角度来看，法兰克福这个城市的文化特殊性，在它越来越成为欧洲金融中心的今天，是在被消费主义所消解，还是越来越文化就变得重要起来？谢谢。 法兰克福的特殊性，那我觉得我觉得现在要，因为其实我是回过头去谈法兰克福历史，在冷战时期，在这一百年来如何决定德国的命运，或者从这里面如何去看到有命运，然后从这边去凸显说法兰克福有多特别，有多重要。可是呢，我也必须要很诚实的讲，在现在这个在这个年代呢，什么都往柏林走了。就是这个一切的特殊性几乎都越来越被柏林取代了，所以我反正可以做的事情基本上这个，但法兰克福还是有它的机场，还是有它的金融角色，但是几乎很多大部分的决策现在都是在柏林被做成，所以我觉得法兰克福的重要性或是它的特殊性是越来越是，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你说在消费主义的时代，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您的问题，我先跳过。我问柏林人有什么？其实写这样一本书也是要告诉大家，德国不是只有柏林。对，因为自从有人写了欧洲的心脏以后，这个大家眼光都只看在柏林上面，都觉得柏林决定了德国的一切啊。那我是要试着去告诉大家说，这个在历史上还是有很多的变数，还是有不同的立场在法兰克福这个舞台上面。 对，其实这个柏林决定一切这个东西，其实在对德国来，对国家来说，真的是新的东西。我们最近这十年特别明显。那德国，我的认识的德国都是一直都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联邦制的德国，是一个各地有不同重心的一个这样的国家。我想，去过德国就知道，你去科隆、去汉堡、去慕尼黑、去法兰克福，其实每个城市差异性都非常大，而且每个城市其实都非常的完整。那我自己比较常用的比喻就是，比如说你去一个200,000人口的小城市，你也可以看到国立歌剧院、国立图书馆。为什么是国立呢？因为这其实以前人家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首都。那这个东西是一直到19世纪才统一在一起，所以这个东西地域性的特色在德国一直其实都还是很明显。相对来讲均富，相对来讲平均，但是这个东西在最近这十年，因为柏林地位，我想跟德国地位整体国际地位上升也有关系，所以柏林是被提出来。那当然，柏林这个城市，的历史是很丰富，是普鲁士的首都，是纳粹的首都，是东德的首都，东柏林。然后在西柏林又是另外一个次文化一个被孤岛。但是无论如何，其实这个统一后新诞生的这个柏林。统一后新的德国，然后以柏林为中心的这个德国，其实这个德国跟 已经是融合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的整合，这已经跟过去的整合味道很不一样。所以我会特别觉得谈法特别有意思，甚至我个人很期待有人可以写一本汉堡的书，有人可以写一本慕尼黑的书，有人可以写一本斯图加特的书，甚至弗莱堡的书。这些城市都这么有趣，对我个人来讲，因为每个城市我都待过一段时间，每个城市都这么的不同，每个城市跟每个隔壁的国家的关系也都不一样，而每个城市都是德国的文化的一部分。那现在不一样在于说，现在很多都在谈柏林，柏林现在是一个移民的城市，来自于全德国、全欧洲、甚至全世界的台湾非常多的 working holiday 的人，都一切都跑去柏林，然后大家丰富了这个城市，它变成一个真的是德国有一个叫 Weststadt， 就是世界城市，它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味道。那相较起来，过去的不管是波王也好，希特时代或者法兰克福，相对就失色了。但是我必须说，其实法兰克福在英国决定脱欧之后，其实又整个又升值起来，现在房价也在涨，然后这个城市也重新在思考它的定位。因为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吊诡的事情是说，其实德国人是一个金融业不太行的国家，德国人是制造业很强，然后汽车、机械等等，那所有的银行、大银行总部都在法兰克福。那金融游，所谓金融，德国想象是一个金融游戏，德国会觉得买期货那种东西是德国不太做的。德国一般德国人是都只存钱不买股票，很少德国买股票，而德国甚至也不用只用现金啊，就是几乎不太用信用卡。其实一直到今天还是非常多的不太用信用卡，更不用说什么支付宝啦、Apple Pay 啦。Apple Pay 去年才刚引进，哦，多轰动，多轰动，国家媒体都在讨论 Apple Pay 怎么用，都可以用。所以台湾人，我每次看台湾的媒体讨论说，你看中国怎么样，台湾有怎么样，我就觉得好笑，因为德国人是不太用的。那他们为什么？这当然有很多他们保守性格在背后。但无论如何，金融业是他们不太行的。可是因为今天英国决定脱离欧盟，然后法兰克福，很多银行搬到法兰克福，所以其实德国也开始做改变了，要迎接这些金融家们来。而这个文化其实跟德国文化是一个不入，他们开始修法，我记得好像修一个法是，这个金融业的从业人员如果要解决，要把它解职的话，可以不用遵守德国的三个月的之前就告诉他们要解职，这个很严格的保障劳工的规定，因为金融业完全是另外一个游戏规则。哦，那这个跟德国过去保护劳工权益这个思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带进来以后，对法兰克福改变，法兰克福也可能会改变德国。那这个国家可能没有那么多，都是制造业，都是技职教育这些东西。这个其实也是德国制造业的转型，德国制造业在改变。像我们知道，德国现在有非常多的网络银行，就没有银行，都实体银行都开始消失了。然后所有的整个经济的重心，很多一块跑到这个大家手上的这个手机上面去。那些 app， 那些每个 app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德国在这方面非常的先进，远比台湾还发达。那这个东西就是新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德国也在改变，在柏林可以看到，我现在在法兰克福可以看到。 还有没有朋友想要发问？ 我刚好两本书都看了，然后我要先讲一个想法哈，就是林玉丽是一个非常，她刚刚讲说德国对你影响是真诚哦。其实我想，我看完你的书，那是我就是基本上不认识你，我们就打过招呼。其实你就是一个温暖的人，你写出来的那个德国心脏就是一个温暖的德国，是一个温暖光明的哈，就是比较光明面的。那我看完的时候，我曾经有跟你说过，我觉得光明是要用黑暗来衬托的，你太光明了，也太正直了，你太正派了，那个整个书写出来是那种对我来讲那个 peace 那个调调是那个。那我终于在林玉丽。我终于在蔡庆化的书里头看到那个黑色的墨汁出现了哈，这个刚好是一个很好的呼应啊，很好的对比哦。但我不是说蔡庆化不具有那个光明，也不是那个意思哦，就是我刚好看到那个墨汁在。那我当然全回头哈，先讲这个法兰克福在这本书里头，我觉得你很花力气去讲它大的，就是对德国历史的那部分。那我们就讲金融业哦，金融业你要拿一开始破题是要跟一个金融市镇的那个对比，可是 Sparkasse 是一个市，就是一个乡镇的那个金融派。Sparkasse 在法兰克福非常非常的重要。 今天马克福它能够成为金融中心，几乎跟这个地方的那个合作社的这个起来也是很大的关联。我就说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德国历史中扮演很重要的法兰克福。那法兰克福的地方性和他地方的那个自我认同，他不是一开始就面对德国历史，他一开始面对他自己这个地方性的那个，我很好奇你怎么看哈、哦？这是好，那你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其实这个哦，我跟一些法兰克福的朋友也聊过，地方性当然是重要的。其实不止法兰克福，几乎我觉得几乎所有德国各地方的人，他们都强调他们的地方性，都在找他们的地方的故事。可是对法兰克福的人来说，在我们办公室有一个雇员，他就号称是一个老法兰克福人。他的祖先三代都居住在法兰克福最老的地方，然后他讲的德文基本上他也说是很方言式的德文，也是非正式的。可是他自己也坦诚，因为法兰克福的地理位置的原因，人们来来去去，时常在变动，所以你这个地方相较于德国其他地方，我想柏林可能更有这个想各种感触了。就是你要在那些地方找到所谓的地方认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像你去问法兰克福人如何去定义，如何去找出他的地方认同，其实多半都是一些，我觉得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啦。比如说大家都说这个 苹果酒、 绿酱，这个法兰克福香肠，或者是这个法兰克福足球队。我觉得就是类似这些东西，可是很难会有人认同说 OK， 我法兰克福是一个发达的金融城市，所以我很喜欢法兰克福，很认同这个地方的文化。其实多半都只有批评的，就说啊，我们这边都是些银行家，这边开着昂贵跑车啊，什么搞坏了我们的房租啦、啊，就是这个。我觉得每个地方都会去寻求它的地方性。那我之所以不写这东西，其实也是因为我自己的书写兴趣的关系啊。我比较喜欢把它放在跟德国历史一并谈。那如果要谈德国这个法兰克福的地方性也可以，但我觉得我可能不是我的专长，而且对于法兰克福自己人来说，要去定义那些东西也不容易。不过你说的对，那个巴卡什确实背后有很多故事。我常在法兰克福这个街头巷尾四处走过去，都看到这个巴卡什的房地产，我都觉得这背后那个有很多的发展啊，是值得好好探索。 关于地方性，其实柏林也是这样的城市哦，就是大量的外来者在柏林，你要遇到本地的柏林人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这里面就会造成一个落差，就是比如说外国观光客到德国这个国家，比如说他到法兰克福，他去找，不知道他找看个人的兴趣，有去找鲍尔，去找哈伯马斯，有去找歌德，像我就第一次，我第一到欧洲，我第一件事跑去歌德出生的地方看，可是那个矛盾就在于说，其实这个地方跟那个城市搞不好有太大的关系。那个房子里面就是去瞻仰的外国人，还有当然还有很多德国人，但是不是那个东西会成为他们城市的真的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就要看情况。那但是歌德之家温柔一定有很多活动，相关的活动温柔是一个重心，但是这些尤其像法兰克福或柏林这样的城市，这种地方性慢慢被消失，这个是在德国的或者在欧洲大城市很常见的情况，就是外来的移民越来越多。那这个东西是的确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想不是只有这两个城市。 我想要分享两个自己的经验，然后同时也问问两位的意见。一个是我2014年的时候去了纽伦堡， 然后刘仁宝大神的那个厅，他平常确实还有在使用，就还是有审判在那边进行，但他也有开放给大家去参观的时间。然后附近好像是楼上吧，就是有刘仁宝大神的那个纪念馆，也类似博物馆，里面有很多跟刘仁宝大神相关的东西。我那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纪念馆参观的时候，刚好遇到一批德国的学生，就是他们可能校外参访，必须要去那个地方待在那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遇到的去参访的德国的学生，感觉很像台湾高中生去博物馆参访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一种，我又要来一个，就是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已经讲到烂掉的历史的一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展区里面，可能有人不耐烦在旁边，他们不是滑手机，可是反正就是不耐烦在旁边聊天，或是就坐在旁边，他们的这个样貌让我又想起了以前看的一部电影，就是《恶魔教室》。恶魔教室在他们要探讨纳粹的时候，在教室里面曾经有过一段，就是老师问说，那我们为什么要探讨纳粹？问纳粹为什么很重要呢？其中有一个女生就说，因为这是我们族群必须要背负的历史责任。那旁边另外一个男生就很不以为然地说，我是土耳其人，就是有一种关我什么事啊的那种感觉。那这是一个要分享的经验。另外一个是，其实跟这个跳开来，是我之前有过一次经验，去跟高中生做一场讲座。那我们看的电影是《谎言迷宫》，对，当然也是提到鲍尔跟反特鲁大审判的这一件事情。那在我们讨论完电影，讲完了大概讲完了奥斯维兹之后，我们还有在我那时候进行了一个小小的实验跟高中生们，就是我把德国那个时候有问过一些问题，把参与的那些所谓的战分成了几个类型，让学生们很简单的去分辨说，你觉得他有罪或是没有罪。我不是问个人，就是我把它分成类型，比如说希特勒，我不说希特勒，我说他是国家元首，然后希姆莱是发想这个计划的人，艾希曼是执行这个计划的人，策划这个计划的人，然后集中营里面的高层军官、低层的守卫，或者是集中营里面，他其实在集中营做的工作跟他在外面做的工作是一样的，比如说他集中营当会计的这样子的人，或者是负责把毒气放到毒气室里面的那一个执行的人等等，每一个分有不同的阶级，然后甚至还有去奥斯维兹绕军的人，分了不同的类型去问学生们，觉得他们有罪或没罪的时候，他们举手到后来就看到学生们就是要举手之前那个眼神越来越犹豫，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判定他到底有罪还是没有罪。而且有趣的地方是，他们一开始可能会说，哦，这个人如果知情的话他就有罪，但是后来就会出现一个，哦，他有杀人才有罪，还是他一定要有知情然后也有杀人他才有罪，或者是他有知情但他没有自己动手，那他有没有罪？就他们有这种讨论跟挣扎存在。那回到刚才学生的那个部分，我想要问问两位，有没有接触到现在比较更年轻一代的德国人，当他们在教育当中被教导纳粹当时的历史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有问过像这些问题，以及像可能反克福大审判的时候那一代的人，以及六八学运的时候的人问的问题，也就是到底谁应该负责，跟大家的责任到底有多重？不知道现在的德国的年轻人在谈论到纳粹的时候，还会不会讨论这样子的问题？谢谢。 我记得昨天那个南德日报那位记者 Roland Schleicher 的活动里面，就是我刚刚提到鲍尔传记的作者。那我们在讨论反克普大审判的时候，其实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那些，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过程里面那些被告的大概30个人嘛，他们其实是没有人，几乎没有人承认他的错，也没有，很多人都甚至都一句话都没讲。然后后来审判结果出来，其实从鲍尔的角度来看，其实非常不满意，因为几乎没有判什么罪或是缓刑之类的。那 那这些人为什么不后悔，或是为什么他没有去面对他过去所做的事情？那 Schnacker 的解释是说，其实法治国家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可以保持沉默在法庭上，这是他们的权利，他们当然有权利保持沉默，就是他觉得这个法律上没有什么问题。那可是当时的整个社会气氛，并没有让他们觉得他们有必要去承认他们自己做过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整个社会既然都不愿意面对，他们也认为，虽然200多个证人上来一个一个讲，可是他们还是就不讲话，他们都没发生任何事情。那这个是1960年代的事情。那到我们知道，在几年前，其实有几位也是在集中营工作过的人是被审判，年纪都很大了，就八十几岁的人有几位。那我记得有一位坐在轮椅上，他就是有承认，就是说他有后悔，他表示为他自己做的事情后悔。那60年代的德国跟现在的德国，其实这里面经历的几十年过去了，其实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事情又了解得更多了。那整个社会的氛围都不一样，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就要看整个社会整个氛围。法律上能做的事情，你刚刚问到说有罪或没罪，如果你指的是法律上有罪或没罪的话，那就只能从法律来解释。因为是一个法治国家，如果这个是违法的，就有罪，就可以这样。不然的话，其实你很难要求一个人，他如果不承认，他就是有罪，或者他犯错，或者他怎么样，其实这是有问题的。那至于回到你刚刚开始提到的年轻人的问题，那你说那个地方，我刚好一两年前去过。那集中营我也很常去，这些地方我都很有兴趣，都会常常观察他们年轻人的反应。那其实我必须坦白说，其实严格说，纳粹政权在当时做的事情跟现在的十几岁年轻人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是这样。那他们最终有关系的就是他们就是德国人，那里面德国人包括他可能是一个伊斯兰信仰，可能是阿拉伯人血统，也可能是土耳其信仰，这都 OK。 但他唯一有可能有关系就是他是一个德国人，而这是他们国家曾经以他们国家的名义所犯下的一些这个反人类的罪行，或者一些暴行，600万的犹太人死被谋杀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是，我觉得客观一点，就是回到这个国家，他们的国民有必要去了解他们的历史这件事情，就是光这样子，那他们就应该去学习，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任何，我不认为有任何道德上的，或是有你要赎罪这种东西，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在台湾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跑出一个什么赎罪的观念，那其实没有什么罪不罪的，因为他可能是移民家庭，或是你知道德国社会组成的就非常复杂，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到客观一点看，其实他就是有必要去了解，只是这样。那你看到的现象，其实在德国很常见，因为高中生出去外面，他们不像台湾是很严样的教育，老师讲话学生从来没在听，所以他不专心，那就没学就算了。我觉得这都 OK， 我在其中也看过类似画面，我不会特别有什么感觉，因为这是德国高中的现况。那等他有一天他有兴趣的就去阅读那些书，那是他个人的兴趣。他们不会说上面老师一家叫你做什么就一定要做这件事，他们的文化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这种关系，所以其实我没有特别觉得有什么感觉。 我想补充一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情况蛮好的。我觉得就是在讨论这些战犯讨论他们的罪行的时候，学生会开始犹豫，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因为确实连我自己都会犹豫，在判断每一个人他在这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那他又必须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判断嘛。那这整个本正义的概念，或者说犯罪以及负责任，你负起什么责任呢？这整个界限到底在哪里？本来就是这么复杂的东西，那所以学生会犹豫，表示有在思考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到底要把它放在哪一级？那为什么别人不是在这一级？那他的所作所为造成了什么样子的伤害？那我。我说这真的是困难的决定啊，就是困难的思考。应该每个人也都希望能够有一套标准，就是如果这个标准一出来以后啊， 就知道他做了什么事，那他必须要被放在哪里，那他必须要被判什么，这是理想状况。但实际上恐怕我们都得都得犹豫了，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犹豫。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去面对他嘛，去看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也不觉得整个德国人都负有共同责任，都负有集体的责任。可是这面对这种暴行，面对这种罪责，也许要去想想说，就算我不是一个德国的学生，就算我不是被告知说我的祖先们、我的父辈母辈们去犯过这种错误，我以一个完全无关的角度来看，依然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必须要做些什么，好让这个事情未来不会再有发生的可能。我觉得其实当然我们会看到，确实会看到这个，各位不要对德国太过有美化的想象，德国的学校里面小屁孩才多。你去看这个 YouTube 有很多德国学校上课的状况啊，还有这个最近不是很出名的一些电影啊，什么 Fuck You 哥的，这个就是在描述德国中学生里面这个上课的状况。对，刚刚老师教的东西，他们其实大部分是不会提的，他们是不管的。那可是有的时候就是该教还是得教，那下一代的人你不学，至少这些资讯你要不断的去整理，不断的去教育，不断的去弄出来。自己他们学不学的我就不知道，确实很难预料。 哎，稍等一下，这边。其实刚刚那个比较糟糕的问题，其实我就是在当老师的时候，我是教高中历史，然后是给学生看的是雷利的那个《意志的胜利》，还有那个2193那个什么，我觉得说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面，很多疯狂的曲子，大概时隔70年后再来看，其实还是一样的啦，那种。澎湃的心情，就是类似78岁这样来讲。那我其实我不想问，我觉得每次在这种场合，然后老师都很有鼓用，可是我不想问这种问题，我想问说，然后对那个伯莱堡的城市的印象是什么？因为我1月才刚从德国回来，然后很可惜没有去伯莱堡这个城市。对，想要多对他多说了解，谢谢。 我知道巨力一定有很多话要讲，因为他住过弗莱堡，所以弗莱堡你没住过 ，OK。我先讲一下弗莱堡对我来说啦，如果你有看过我写的一些文章的话，弗莱堡对我来说是一个学术的地方，它是个大学城，因为我谈过很多这个关于弗莱堡大学的事情。所以我蛮喜欢弗莱堡这个城市。那对我来说最大意义是在于它是黑森林地区一个哲学的重镇。对，那除此之外我对弗莱堡没有太大的了解。 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完，那我看大概前面1/3哦。那个在73页那边，这边有提到纳粹的教师们，那有提到一本书，就是1933年到1945年传播意识形态的教师们，里面提到的观点就是说，大屠杀之所以可能，就是在当时的德国。从中小学教育到大学教育，这些老师都变成是意识形态的工具。那我们台湾在冷战时代也是，甚至在现在也是。那这几次的政党轮替，或者是未来的政党轮替，很可能还会，只是情况有可能没像白色恐怖的时代那么的严重。那这边我想要知道，就是说像 里面比较多的篇幅讨论的是学者的论战或者是知识分子的论战，那中小学教师自身呢有没有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反省？因为在二战当中小学老师的人，他可能战后还继续担任，甚至可能到1960、1970都有。就我们可能都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有过发生那种校长把受难者的小孩叫到全校的礼堂面前，然后跟全校的小朋友说他爸爸是共匪，然后大家不要跟他们家族，不要跟他们家一样，就是在我们的校园里面曾经发生过这件事，这样的事情也不止一桩。那我想要知道说，这个针对纳粹时代的反省，有没有来自于中小学老师自身的反省？ 我先谈一下哦，我觉得当时的中小学老师们去配合纳粹的意识形态，可能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如果你看过，像你看过《意志的胜利》，你会知道整个法西斯主义运作的方式，它基本上是一个很狂热的去鼓舞你的，然后所以也许当时的大学教授，因为大学教授学术自主，他可能还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方式，但是中学教师们他要配合教育政策，他上面的上司是各方的教育厅，所以他可能执行各方的教育政策上会更彻底。然后各位可以想象，当时的在那个狂热气氛下，有很多人他们相信他们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甚至也不只是对德国正确而已，他可能是在拯救整个即将毁坏的欧洲，所以他们有一种很狂热的使命感。我觉得当时确实有很多这个中小学的教师确实是在这里面无法清白啊，双手并不是清白的。那包括我在里面提到那个文学批评家，这个拉尼兹基，莱西拉尼兹基，你也可以看到他在读书的时候就被老师教训说，因为你是犹太人，所以你虽然成绩很好，所以但是你知道犹太人不应该也不可能在德国文学这个科目上可以获得高分。所以他其实这是老师也是对学生做了一件不正义的事情，也不正确。那但是你说在战后有没有出来这个反省这件事情，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战前的这件事情，这我没办法回答，因为我没有读过相关的东西，我只能说这个情况在学校里面是常见的，就这本在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研究里面。 我补充一下哈，就是我刚刚有讲一个词叫做像墓园般的沉静，安静，就是说其实这是要描述整个德国战后1945年之后整个社会对于纳粹那几年的一个整体的看法，一个态度，就是说。德国人基本上在1945后就把自己当成是受害者，但是被独裁的受害者，那错谁是错，谁犯的错，就是纳粹，那是政治，他们自己没有错，虽然当时他们很狂热的支持，那这个态度就是避而不谈，简单说是这样。所以其实我刚刚提到那个时候的中小学老师，那之后他就继续教下去了，那就当作没有这段历史，所以你常常会在很多人在回忆他过去那段时候成长的过程，他都会提到说那时候学校不能教，然后对，就是比如说自己的学校对面，我记得刚看在回看的展览，他学校对面是一个犹太教堂，那犹太教堂在1938年帝国水晶之夜的时候被烧掉，然后甚至在烧的时候还有人在旁边看热闹，就这样烧，然后就是他在那个地方念小学。应该是50年代，他在回顾的时候，他们老师从来不讲这件事情。那后来他在看历史，发现原来他学校对面是那个教堂的时候，他非常生气。那这个生气就是68的 这个动力的来源，学生的反叛的来源，年轻世代反叛的来源，我为什么他们都不告诉我？就是讲那个用动员的年纪来描述是蛮恰当的，就是整个社会其实就也不太好。 好，我们有一个读者要补充。我要很短的讲一下这个，因为几乎在德国战后的时候分成不同占领区，他们是直接用了战前纳粹时代的历史教科书，然后一直到1950年代开始，他们觉得这些教科书不可以再继续这样使用，但是他们也没有能力重新去写一个类似通识和很好的那种历史教科书，他们就把前面之前用过关于纳粹的用语改一改，然后继续使用。真正很大的转变其实是68学运之后，然后从70年代开始，历史教师联盟从黑森堡开始，他们开始做一个很大的那个就是像我们现在讲的课纲，他们的课纲有是从地方帮的那个课纲是属于地方文化权，不是属于联邦政府的权。那那个第一波开始改革的是黑森堡，他们历史教师直接出来讲说，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纳粹时代，只是换封面、换换名词，然后但是整个的史观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是从70年代开始，从教师联盟自己出来，实际在现场操作里头来做的。但他们在70年代在这之前的那个历史教育里头，他们为了要去就是拿美国甚至是英国的那种讲二次大战的教科书来讲，然后甚至在引进70年代开始第一次可以在课堂上引进纳粹的课堂上可以教纳粹。可是那时候大概10年之后一个检讨，大概80年代初期一个检讨，是反而得到一个坏效果。学生都觉得哇，其实纳粹那样子什么都可以下命令，自己直接做了就很好。那个反而他们有做过调查哦，就是学生反而觉得他们在这个课堂上反而会得到学生对纳粹的那个赞同和那个认可的那个重新又回来过了。虽然是政治层面上面经过68，可是在学校里头是一个非常保守难以改动的全世界最本都一样啦，教育界都是最保守的啦。然后一直到80年代开始才有史家论争出来，史家论争之后出来，当然就有德国的地方史学派出来，才来跟中央的就是从上而下那种史观开始对话。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德国的，甚至在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我是念历史，然后我亲眼看见下一代的学生，就是我比我小那种学生上说，我受够了，我不要再在课堂上学。我是念历史系，历史系的学生直接讲说，我不要再念这些，这对我来讲是炸的怒的，就是已经吃饱到胀了撑了，他不要再读这些东西。原来历史系的学生直接课堂上在跟老师这样讲，但是那一幕让我非常震撼。重新去思考，他们在学校里就要不停的灌输你，不停的带你去遗址，然后去做这些，在教育现场实际上那个效果到底收到什么程度，其实这个还是到今天为止还在讨论，还在不停检讨的东西。否则他们现在的右派甚至学生现在因为一个新波的气氛就出来了，学生就会直接在课堂上去攻击他们的犹太同学。这是前两三个月就是不断的三五十，你会看到他们中学生的这种攻击那个少数学生在学校里头的这些行为出来。然后肆无忌惮，因为正好这是禁忌，学中青少年对禁忌是最喜欢拿出来反叛，反而他们讲的很夸张的那种东西。可是你可以说是他们就是不反省或是不然吗，也不能这么说，可是那个现象就是这样子。哦，简单回答。 不好意思，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哦，你还有读者想问，但是我们时间，那也许你等一下可以到前面来问。那今天我们就谢谢两位。那也谢谢今天有那么棒的读者陪我们完成今天的发表会。那如果等一下有要签书的，就麻烦到前面来，谢谢大家。